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阿朱海呢一次旅程唔会有错啊！但系讲之前咧，记得啦，讲下啲即系心底话先啦。 嗯， 啊，首先乜都假，区议会就嚟啦。 嗯， 咁样嗱，网友其实啊， 有啲人出街咪啱啱好，十二号啊， 系咪？唔知啊，好似月尾嚟噶嘛？ 月尾咩？我唔知喎， 我唔知，唔好理佢啦，唔使理佢。OK， 嗯， 唔系唔使理佢，唔使理我咁讲嘢，即系话我唔识分边啲系假独立、真独立。真黃絲、假黃絲、偽藍絲，定係乜嘢嘅立區議會候選人？但係某程度，你去到你嘅選區，你哋佢係乜嘢人？佢係咪暗藍嘅？定係啲假建真建制，或者係假泛民啊、假黃絲咧？你哋應該清楚啊！ 當區知道曬㗎啦，已經 你哋自己會知嘅。 嗯， 即係咧，如果譬如你哋真係想。支持一啲泛黃嘅朋友啦，咁而家基本上連泛民主派嘅參選人都唔多噶嘛，其實呢次係好多 素人 噶嘛，係咪先？咁其實某程啲素人，你就揀下邊啲係真建制定係偽建制啊，定係啲隱形建制，你一定知噶啦。 嗯， 咁就盡量梗係投翻一啲你認為可行合適嘅議員啦。呢次你記住，唔係同你講民生，唔係同你講，佢話呢次純粹一個意識形態選舉， 冇錯。 意識形態選舉咧 係一個表態㗎嘛， 咁你就唔撚使諗㗎啦，你唔使理佢，你佢以前做過啲乜，你都唔撚使理佢會喺呢個社區有咩貢獻，將來你唔好諗，你嘅意識形態。如我成日覺得，如果你選得到個區議會，你哋係泛黃嘅多。 嗯， 喂，你係影響到個競選委員會啦，即係特首嗰個啦，亦都影響得到將來個立法會選舉。我哋呢次送中條例，點解要搞成今時今日咁？其實好清楚，係我哋立法會唔撚夠人。 係啊， 如果我哋夠人，就可以推翻咗呢個這個送中條例。 嗯， 如果我哋唔團結嘅話，我哋即係呢一次，我哋要做一啲裝腳喺我哋嘅社區裏面，由呢個社區裏面扶植一啲人去泛黃嘅朋友啦。 之前我哋泛民主派有個錯覺，就係覺得區議會啲民生嘢 係啊， 唔使同佢爭嘅，我哋最緊要喺立法會裏面攞到個發言權。 但係其實都係感覺咁樣講㗎，我自己 但其實就搞錯咗，因為區議會就係一個裝腳 嗰、 那個，即 係 我統籌能力， 我都有一個咁嘅錯㗎啦。 嗰個統籌能力好， 我覺得政治同民生分得好開嘅， 對立法會影響， 我做乜嘢都分得好開。但今日呢次真係唔係啦，嗱坦白講，即係我當然我從來冇選過民建聯嘅人啦，呢個係我意識形態嘅問題啦。即係我成日覺得，喂你選民建聯嘅，我唔會鬧出你嘅，我唔會理你嘅，因為講真，佢某程度做民生嘅嘢真係做得好過你泛民主派，甚至你將 來其實都係扮嘅啫， 係啊，你 佢都唔係真係做得好好，即係只不過係柴即係蛇齋餅種嗰啲做得好嘅啫。 sorry 啦，阿碌你其實你。識的議員少啊， 嗯， 你知我識親過 咯，我都識過陶議員噶，以前 呢啲，佢好，你其實可以問下佢， 嗯， 其實政府係點樣做嘅咧？話俾你聽， 嗯， 你所有泛民主派嘅議員嘅區議員， 嗯， 佢要申請撥款啊， 嗯， 想建設個社區，起條行人天橋啊， 嗯， 或者整個升降機啊， 嗯， 諸多阻撓啊， 嗯。 明唔明啊？ 嗯， 但如果你是建制派的區議員咧，開綠燈啊，你，明唔明啊？都我嗱坦白講係好撚撲街，你將來如果你選咗個泛黃，你講我講埋先，你選呢個泛黃好成就好撚撲街，你可能你個社區咧係冇得更新，個，政府係拖到你少，你就嚟死嗰日，佢，唔會俾你立功啊，個，政府，佢唔會俾你泛黃立功，佢就盡量會俾你啲。建制派立功啊嘛，政府係暗地裏幫手啊，所以點解你會形成 真係坦白講，你係選一個，如果你係為民生嘅話，你真係會選一啲建制派。 嗯、 你真係有個咁嘅理由啊！ 嗯， 即係我都有一個咁嘅理由喺度嘅。嗱，當然啦，我意識形態強過民生啊嘛。 那個重點就在於，如果佢哋真係做一啲對民生好嘅嘢，咁梗係啦，係啦，但唔係啊嘛。屌，十幾億起條人行天橋，黐線嘅咩？屌，真 係。係咁，起碼都肯起啊嘛。但係坦白講，如果泛民主派 喂十幾億起條行人天橋出嚟，仲要係甩甩漏漏嘅，咁咪死啦！ 但係泛民主派嘅話，連啲行人天橋都唔會有喺度。 所以就要重奪翻個，所以咪要重奪翻個區議會咯。 唔係如果多啦，除非真係要好多，咁嗰壓力就大㗎啦。即係所以咧，我希望咧，即係呢次咧，啲網友啦、朋友啦，盡量即係投意識形態啦。 嗯， 啊唔好講政乜嘢咧，意識形態。如果你當然你係黃，你投翻黃咯。 嗯， 你藍嘅我冇得要求你投個黃啊，我唔會㗎。因為嗰個選舉我覺得自由，我只係俾一次話俾你聽，呢一次嘅選舉。是同有別以前的區議會 ,ok? 咁、其實以後的選舉都要咁樣㗎啦。 其實係咁下次再睇啦係咪先。即係過咗呢一次先咁四年之後我咪睇下冚家產。坦白講冚家產如果我真係選咗個泛黃㗎嚟屌呢四年真係。 都係做啲垃圾。 都垃圾嘅撲街㗎我下年我一定見我下屆一定建制啦。 想當年陳水扁未選到總統之前國會當佢民主希望。 我就講咗我唔應該呢個時候潑冷水。你知唔知以前呢 唔係我想講就係話好啦咁你就算選咗陳水扁撲街你八年之後都有一再選過嘛。 係。 呢下最重要 的。我講一間好咁撲街嘅時候某程度我咁樣講呢其實我應該完咗區議會先講。民主黨好耐好耐以前嗰時應該係六係咪八九唔係八九好似零三定唔知咩咩嘢有一屆區議會選舉。 嗯。 咁我民主派嗰、那個民主黨嗰個朋友呢就瞓醒晏晝先至落去助選嘅，先落去派傳單嘅。 嗯， 咁不如坐喺度贏啊。 嗯， 啊，坦白講，佢當 時03次咯， 嗯， 零三嗰次咯。 啊，好似唔係添，好似係六，好似六，好似話好似係三十年前咁樣嘅。 哦， 啊、我記憶所及。 哦， 佢瞓喺度贏嘅。 嗯， 好啦，咁跟住咧，佢贏咗之後咧，嗰四年就冚家產都冇人做嘅嘢。 做啊， 其實有版俾你睇嘅。 嗯。 而家選咗啲冚家產落嚟，坦白講咧，就算泛黃都唔會冇冚家產嘅。 肯， 但佢 肯定有啦。 啊，佢一樣會可能會好撚 hea 咁做啊，咁樣。 係、 啊、因為佢坦白講，佢都為啖氣出嚟選嘅、嗯。坦白講，我會覺得係㗎。 陳水扁未當選之前都係一個熱血青年嚟㗎，正義律師嚟㗎，大佬。 所以你但係點好啦？你當我頭先講個嗰個故仔，當我鳩噏啦。 嗯 你哋即係我咧，希望啲網友呢個意識形態選舉投翻個意識形態啦。 嗯， 係對你哋真係坦白講係對將來人有幫助。 嗯， 如果你仲想見，仲唔想見到仲有送中呢一樣嘢嘅話咧，呢啲咁嘅條例嘅話咧，我希望你哋即係用下腦投票啦、 嗯 啊、就唔好再一唔好俾啲偽獨立啊嗰啲人氹到啊嗰啲呢樣最緊要，你上網查一查就得㗎啦。其實呢啲你實識嘅，我哋咁樣實識嘅。 嗯 好啦，唔好嘥咁多時間，因就講翻我哋呢次珠海團啦。 嗯， 咁啊，我哋咁啊喺度玩啦，咁啊，我哋又 幾多點揀曬女啊？結果 哦，好早啊， 你最後 嚇、啊，其實我唔係我最後嘅、 嗯， 其實係阿六八九朋友最後嘅。 嗯 啊，但係阿六八九朋友自己點咗啦，咁佢嗰件女啊成九點先嚟嘅。 哦，咁、啊、唔關事啦。 咁我大隻揀咗啦，因為我揀咗大概都成喺八點。冇八點，邊有八點？七點零嘅， 嗯， 七點零嘅， 咁咪抵玩咯， 嗯， 咁咪抵玩咯，唔使 A A 牌咁九點幾先有咯， 係啊，咁啊，跟住我梗係攞只鱷魚出嚟啊， 嗯， 咁攞只鱷魚出嚟，撲街只鱷魚壞嘅原來，不過我屋企試過嘅， 嗯， 係咬嘅， 嗯， 但係原來撳親就係嗰粒先至咬，以前我玩鱷魚嗰啲隨機噶嘛， 嗯、 你撳咗左邊第二粒，解成第二粒。 嗯， 咁下次就唔係左邊第二粒噶咯，佢、 嗯、 次次都係左邊第二粒噶，佢、 嗯、 壞撚咗，咁就貪物講啦， 即刻， 我啱啱就同你講啦，呢次啲鱷魚我喺淘寶買噶嘛，你幫我買噶，咁、我買十隻噶，係咪先？ 哇，唔好話我幫你買，係你寄嚟我度， 係 我有寄我買 錯佬噶嘛，你係阿碌集雲啊嘛，咁、有十隻，其實爛咗四隻嘅，咁、有一隻咧，我係將隻口。加另外另外一個嗰隻度咧，就由兩隻爛嘅就變成一隻好嘅。咁、即係十隻嚟講咧，係得翻七隻。嗰、三隻係點樣爛咧？佢包裝都唔好啊。 嗯， 爛 烂手啦， 嗯， 烂口啦，烂， 嗯， 牙啦， 嗯， 因为佢冇盒，冇盒装啊， 冇盒装， 冇盒啊，原来原来佢系就咁有个箱塞咗十只鳄鱼落去，跟住寄过嚟，哇咁样撞下撞下烂捻晒啦，系满目疮痍啊！我睇嗰阵，咁啊我最后就由六只砌到佢变成七只咁啊，咁啊求其拿一只啦咁样，嗰只就系坏嘅。我都懷疑嗰六而家屋企嗰六隻 都係壞嘅， 我都懷疑緊嘅。話車聽，咁到時我先至玩嘅時候，即係下次去嗰時候啦。咁啊，好快去啦，因為下個禮拜啊大的生日啊，我又去啦。即係節目就出咗街嘅，所以我唔憂冇節目講。咁啊玩我完玩四鋪到嘅，就知道係出錯啦。次次都係撳嗰只先咬，咁撲街啦。咁首先冇氣氛啦，係咪先？咁啊都繼續玩嘅，咁啊都繼續玩嘅，玩到玩其他啦，玩下鐘啊，咁樣噼里啪啦啦，跟住玩咗新嘅，新嘅遊戲叫做十點半。咁啊，仲每人派一隻 牌， 一隻啤牌，一隻啤牌。 細細個玩過啦，細細個玩過，即係廿一點啫嘛。 就差唔多啦。 廿一點變質。 咁如果你要嗰隻牌咧，即， 嗯， 係譬如你只牌冚住嘅，咁你譬如你要計埋出邊嗰只，你要出邊嗰只牌咧，你就要嗌飲幾多杯酒啦，由半杯起啦，你可以嗌十杯都得噶 ，OK， 半杯起，譬如我攞住只公仔，半點，咁，如果譬如開只十點咧，咁就我就會搶噶啦，咁，我搶咗十點半，我就結啦，結咧咁輸嗰，跟住最後嗰個輸嗰個咧就要飲曬所有嘅酒，即係起碼飲多一杯，咁，咁譬如你揸住隻十點，你見到你見咗半點，你梗係要啦，咁你梗係要啦半杯，咁你又會可以自己做爆自己嘅，即係譬如我從來唔知輸㗎啦，我嗌五杯，咁就算你要開你要搶呢隻咧，你就要飲五杯半， 即係攬炒， 攬炒，而家攬炒，咁我話玩呢隻真係幾撚恐怖，即係好撚快就。 wing 噶啦，即系点样咧？嗱，呢次我哋点饮酒咧？咁啊，我照计饮咩酒？因为三条友啫 ，OK。咁啊，六百嗰朋友咧就带咗支竹壳威士忌。可以我讲少少。咁啊，原来咧，我嗰位朋友带咗竹壳咧，行去过关咧。咁嗰个关员嚟讲，你十五日之内唔准再带酒。 哦， 唔知点解喎？即系威士忌可以带噶，我记得。但可能唔係喺免税店買唔得啊，可能係咁啊，咁佢話你十五日之內唔可以帶㗎，因為竹殼就喺免税店冇啊嘛，咁樣。 咁理論上我哋帶煙過嚟大陸啊，一條啊，係一個月先準帶一條嘅，理論上啊，理論上係啊，係㗎，理論上係一個月只可以帶一條嘅啫。 哦，嗱，所以 不過佢你拎住條煙過關，佢又唔會記錄你嘅。你買一陣打個身份證，咁佢又好似冇乜通報。 咁我香港買嘅就身份證都冇啦。 係啊， 係咪先？嗱，咁佢一過關嗰個，即係雖然登記曬啦。咁嗰位朋友咧就十五日就唔帶得啦。即係我 哦，即係佢有登記幫佢。 係啦，咁警告下啲網友。咁你大家要留意呢樣嘢啦。咁而且第二樣嘢，而家港珠澳嘅香港免税店咧有散裝煙賣啦。以前冇嘅，以前買清要一條嘅，咁而家你有散裝，好似每一包貴個條裝，唔止一蚊定兩蚊嘅啫。咁啊， 差唔多 啦，照買啦，咁樣冇所謂啦，因為起碼都平啊嘛，咁廿零蚊包。咁而家就轉咗有少少嘢啊，仲有如果譬如你過開港珠澳大橋咧，你一入去咧左手邊咧就有一部機啊，有部機係登記澳門自助過關嘅。咁你如果你譬如你諗住方便啲嘅，你就喺個做埋登記佢啦，因為係浪費你幾分鐘時間嘅啫。因為我上次去澳門咧，我仲去到澳門咧，都係算叻噶啦。上次去澳門咧，我排隊啊，排隊啊，即係唔係過手之無啊，我排隊咧都排咗成九個字先至知道。 咁誇張？ 好撚誇張，好撚慢啊！得一個關口就成船人。咁反而子無嗰度就任過啊，冇乜人過添，冇乜人過。咁因為你做喺佢做咗咧，佢三日後你先至可以覺得去澳門先可以用手指模。咁你譬如去開，你咪做咗先咯。 係咯， 做咗先啦，無謂 無謂下次你即係等成九個字啦，好撚悶㗎嗰九個字。 嗯， 咁啊講下唔講咁啊照舊啦。咁去啦去啦咁啊咁啊講翻去珠海間企房嗰度啦。咁喺度玩啦咁啊。其實呢個 wing 地嘅，但係 wing 地都幾誇張啊。咁我哋佢哋粥殼飲曬啦。 嗯。 咁仲嗌咗一支白靈壇嘅。 嗯。 嗰支白靈壇唔係嗰啲750嚟嘅啲嘛，好似。嗯。好似嗌咗支一公升嘅白靈壇嘅。 嗯。 咁佢兩條友飲啫喎。 哇！ 我飲啤酒啫喎。 嗯。 因為好簡單，我因為點解咧？我其實兩樣都得嘅，但我嗰件女。 嗯，唔飲 啤酒， 唔飲得眼嘢， 系啦，唔飲眼嘢，咁我梗系陪佢啦，系咪先？咁而且我都唔系咁中意飲眼嘢嘅啫嘛，系咪先？啤酒，啤酒好啲，冇即系啤酒冇咁易醉嘅，即系 最多都系頂胃啫， 肚脹啫，肚脹你去廁所，就乜都搞掂啦。但系如果你威士忌嘅話，你真系個後壯力太強啊， 咪咯，因為嘥咗嗰晚咪死。 係啊，我最驚嘥咗嗰晚啊嘛。 嗯， 計呢次我嘥曬你噶啦。 嗯。 唔好講住先啦，咁講返啦。咁我哋喺某程度都玩得幾開心嘅。 嗯。 都玩嘅係隻鱷魚嗰度唔可以令到人搞做得咁興奮嘅啫。 嗯。 係冇一隻鱷魚啫。咁跟住我哋喺度玩咁埋單，佢買單就唔貴喎。 嗯。 買單就每人七百幾蚊。 嗯。 嗱記住啊。 咁但係帶一支酒去嘛自己。 係啦，嗰支酒就係冇計落張單度嘅，佢自己送嘅。 嗯。 咁佢哋就唔計咗落張單度，都計埋咗。落張單度應該八嚿水咯，八嚿幾啦，又如果都四嚿幾水一支噶嘛，如果你買一支嘅話，咁呢七百幾，咁加每人加多百五蚊買威士忌嘅話，如果計埋嗰張單，其實應該九嚿水噶啦，九嚿水啊，其實都幾撚昂貴或者咧，咁唔緊要啦，咁佢哋自己另外嗌咗買一支白靈壇，咁白靈壇都好似冇計落張單度噶， 哦。 如果計埋隨時一千蚊飲酒，但係講真，又唔緊要啦。我哋唔緊要，點解？即係有時珠海玩法咧，你一飲開大酒咧，其實某程度咧幾貴。即係點解貴咧？我哋以前如果我就同一啲普通嘅網友，我哋六點鐘睇女或者六點半啦，咁我哋十點零鐘就走噶啦。咁我同阿大的同埋阿六八九朋友咧，咁仲唔緊要？我哋就可以撇到好夜噶。我哋撇到12點。 嗯。 咁其實時間多咗兩個鐘頭，咁其實飲燒酒嘅話都燒咗兩個鐘頭啦，係咪先？咁都飲多啲啦，所以張單係合理嘅。其實當然我哋玩到11點鐘已經齋唱歌啦，唱榮光歸香港啦嘛，你知我呢啲，因為我唱國九版嘅，我唱國九版嘅，咁啊唱一陣間啦，因為我唔知 清唱 啊，正常啦，有歌俾你噶，即系你知，即系 有一插手指噶嘛，依家有啲卡 OK。 啊，其實我係有隻手指度嘅，不過我費事啦，我驚佢俾人中入嚟打，大佬。喂，我成日覺得珠海好難噶，或者我成日覺得因為呢啲咁嘅地方係咪先？即係我哋係肯唱下，即係點樣講咧？榮光歸香港，我頭一兩，佢分四段噶嘛。 咁唔係阿六八九朋友肯唱咩？ 佢冇唱喎，佢冇唱 咯，咁佢唔肯唱啦，實 啊，咁唔同嘅，我搞嘅，我係唱歌我搞版嘅，即係我自己成首榮光歸香港咧，我第三段唔識唱嘅，睇歌詞都唔識唱嘅，咁第一兩段咧我睇歌詞唱得到嘅，咁第三段就直接有人傍先唱到，因為個變奏嗰段我唔識唱，咁第四段咧即係最容易㗎啦，明來到要歌復正香港啊嘛，咁我識唱嘅，咁我背都識背嘅，咁我甚至個惡搞版都識唱嘅，即係黎明來到要光復者香港，就連同學有個富城時代革命啊嘛，華仔扯柒頭，下世山花樓啊嘛，咁呢啲我真係咁唱，我咁唱咁樣，那個六八九朋友柒柒男嘅，佢都唔會屌啊，嗱呢啲我咁樣唱啦，係咪先？都 OK 噶嘛，係咪先？咁我哋都係榮國歸香港照唱啦，咁我哋做乜唱一陣間，咁跟住就食宵夜啦。咁食宵夜大概係12點零鐘啦。咁唔好講咗宵夜呢，有宵夜六百九朋友贏咗馬。贏咗呢外國馬。贏咗4000多蚊。咁佢請食宵夜㗎嘛，我都多謝啦。咁停啦。咁到去走喇喎。分的士走。阿大的就代咗兩張房卡。原來呢我終於知道點解有兩張房卡啦。而家喺珠海酒店咧，好中意俾兩張房卡你。咁我哋成日覺得係一張俾你攞電噶嘛。係咪一張係自己袋住啦？係咪先？咁我啱啱大得就兩張都袋住，原來佢唔止一次。咁咧就我哋三條女。我哋三條仔。咁阿小龍女咧就叫嗰三條女咧就攞咗阿大的張房卡。就自己去 去咗嗰個 房間先。 啊 ，B 棟先。 嗯。 因為 B 棟嗰度幾隱蔽嘅。咁、 嗯、 三條女咪坐的士、 嗯、 去到 B 棟咯。咁、 嗯、 去咗大的間房， 嗯、 就等我哋啦。 嗯。 咁我哋跟住埋埋單啦，傾啲關我啲女咯。 嗯。 跟住啊，大的話佢哋上咗去，我哋上、嗯、你上我個間房嗰度接翻你件。 哦 女落嚟就得啦。 哦，此為之前後腳啦，就 係啦，為之前後腳啦。 嗯， 咁跟住我咪咁 OK 啦，照計咪接翻見到落嚟啦。好啦，講點解會咁做啦？ 嗯， 咁咧原來咧第二朝咧，我哋就收到個風， 嗯， 咁樣收到個風啫。咁咧就話咧有一個台灣人， 嗯， 就喺蓮花街， 嗯， 即係喺粵 X 酒店嗰條街啦。其實嗰條就蓮花街嚟噶嘛。啊，喺蓮花路啦，蓮花路咧就拖住件女， 嗯。 就可能飲大咗啦，就叭叭聲，咁就租咗一啲廉價嘅賓館住，咁、 嗯、 跟住就已經有人跟到佢 最危嘅嗰啲， 係啦，因為佢哋嗰條友可能太高調啊，咁、 嗯、 吸引到一啲便衣嘅注意啊，咁啊估即係呢個係呢個估嘅咋，就見到佢跟住同嗰件女去租咗一間平價嘅賓館，跟住上去拉咗佢啦。 嗯， 系拉咗佢，咁嚟咗呢個風，咁阿小龍呢啲實收到呢啲咁風噶嘛，咁跟住咧就直頭同阿大啲講話，你叫啲女前後腳啦，咁樣嗱，咁應即係承接我以前嘅講法啦，我以前咪成日講嘅，唔好夜媽媽同個件女一齊都係登記酒店嘅，因為講真，你登記酒店嗰個時間有一段喺度、一段時間喺度，咁你嗰段時間咧。你係好容易俾人見到你，譬如你嗰條女真係好撚妖艷，或者唔知點樣啦，你俾人覺得感覺到佢係出嚟撈嘅，咁咪佢有權上嚟拍門咯，即係佢唔會無啦啦上嚟拍門、因為酒店房一間酒店玩下手二三百人，二三百間房，佢冇可能間間拍門嘅，係 啊， 嚇、啊、但係佢見到你一個唔係你一 pair 咁樣行過去。佢咪淨係針對呢一 pair 同埋呢一個樓呢呢、這個房間咯，咁佢咪容易入去咯，咁所以咧夜媽媽就唔好登記啦。咁點解我哋會有時我同阿小朱啊、小影啊呢啲就可以名正言順夜媽媽行上去咧一齊唔係前唔使前後腳咧？點解？因為我一早就已經住咗入去，我哋接啲女嘅時候咧，咁佢已經登記咗啦。咁我哋咧一去到酒店咧就已經唔使喺前台，就直接搭 lift 上去。咁我太快啦，嗰個時間太快啦。咁跟我唔切嘅。係咪先？咁我咁 嘅 原 因。佢見到你直行直過唔使登記，佢都知道你即係唔係啱啱男。 唔係啱男㗎啦，係咪先？即係所以咧，有時會早啲租定間房咧。 從啲登記咗先。 係啦，登記咗先，咁其實某程度會好啲嘅。呢、次就引證咗我以前嘅嗰個講法。 再唔係夜媽媽要登記嘅，咁你就叫條女自己登記咗先，跟住先至前後腳上。 係啦，或者到時真係前後腳啦咁樣啦。咁、出嚟玩咧，即係醒少少啦。大家都要醒少少，唔好戇居居啊！戇居就費事賴啫。我就唔想人鬧啫。即係你話我有冇保證100%安全？我冇嘅。但係講真，你係盡量安全啲，咪盡量安全啲咯。其實唔使死㗎，係咪先？咁好好啦，咁樣好簡單啦。咁呢次咪落去接翻件女，咁阿689朋友又接咗件女，咁但係唔使接啦，又喺佢嗰度。咁呢次就來呢個報告咧嚇短好短嘅啫，就來自阿大的佢自己㗎啦。咁第二朝我哋再走去飲茶啦。咁雖然我喺飲茶之後就收到個台灣佬嗰個風啦。因為我哋跟住仲有一個朋友過咗嚟嘅。應該點講咧？其實嗰日咧有兩班人玩嘅，咁有一班就好多人嘅，嗰度八九個嘅，咁可能大的嗰啲太多人唔想玩啦，有啲人唔太熟啊，因為可能啲搞團嗰啲咧唔太熟嘅話，咁大的就冇就自己另外同個朋友租間房同我一齊玩三個，咁我哋就落過去睇過嗰間房嗰啲女嘅，咁OK 啦，一般啦，因為坦白講啊，啲女其實嗱，我可以咁樣比嘅。 咪嗰間房有幾多仔先？ 八條到咯。 哦，咁即係有八九條女啦。 有八條女到咯，因為好似有一個仲未揀到女嘅。我成日九點㗎啦，我成日九點㗎啦。咁啲女嘅質素咧就 OK 咯，但係始終都係有一樣嘢啊，一個字殘。嗰啲咧其實唔知點解，主要我啲女咧呢間場啲女係真係 就算幾靚都好，都係殘嘅。當然 AA 牌唔知啦，我未試過啦。咁我試住 B 牌，我未試有一件女唔殘嘅。咁啊，咁啊，好似嗱，我呢次咁啊，好似阿大的呢件咁啊，嗱，佢個呢條女咧，一睇個嗰個格局咧，已經幾好嘅，因為首先一佢唔算太矮，比起我嗰件佢就當然唔夠我嗰件高啦，佢唔矮，咁啊，佢樣貌標誌嘅，標誌嘅，咁啊，睇個款咧，其實冇乜咁咧，咁你話佢去到 AA 牌入邊就未得，因為佢唔夠高，又唔算好高啦，又唔算矮啦，總之又好 一粒頭啦。 系啦，系啦，好均勻啦。咁睇隔住嗱，我冇問過阿大的噶。咁隔住件衫，我見到佢都有少少波路嘅，有啲波路嘅。咁啊，有啲波路啦，咁樣 OK 嘅。咁樣咁佢個樣又標緻。咁加上我見到佢個鼻孔咁細咧，我知哇，今晚都呢件都幾好調啊。我覺得我唔會錯。咁第二朝我咪問阿大的咯，得唔得啊？我 OK 嘅。我話喂，個鼻窿咁窄咧。應該係好撚窄嘅件女，佢話係噶，幾窄㗎，仲暖暖地啲嘛，插入去嘅時候暖暖地嘅，咁反應好唔好㗎？好普通啦，不過人冇嚟嘅，即係嗱，我唔係介意呢一樣嘢㗎，但係講真嗱，坦白講，即係 A 牌咪有啲咁嘅情況咯，人冇嚟嘅，咁我覺得。因為坦白佢就會差啲㗎喇嘛，咁我都係問阿大的，你點知嘅呢？係摸佢有任神文啊，有刀疤。咁阿大的就話：我唔覺佢有任神文，有刀疤。你知大的啲經驗豐富㗎啦，佢都唔覺嘅話，咁我覺得你點知啊？哦，佢嗰條你自己講，咪戇鳩咯，俾我都唔講啦。最好就啱啱破處冇破處唔夠五日啦，最好咁樣，即係自己爆出嚟。咁啊，佢話：咁啊，大的話咁 OK 嘅，都幾好屌嘅咁樣，屌完。咁佢一個好處就咩咧？第二朝六點鐘嗌美團，嗌咗美團，即係通常我本嚟有時肚餓咧，都想嗌美團嘅。即係最撚衰咧，美團咧，我就要落去樓下， 攞 噶嘛。咁因為依間酒店要拍卡噶嘛，搭啲拍卡噶嘛。咁我而家唔制啦，即係咁多間酒店我都唔制啦，因為要 點條女落去攞咯，屌！咁條女想食就肯落去啦。 咁啊唔知啦，我唔知啦。但呢次唔係喎，但你話，哦好啊，個美團嗰度有自己送，攞埋上嚟，唔知點解可以有卡拍啦 嚇。即係大堂幫佢拍咯。 可能大堂幫佢拍啦，因為我哋係 A、B 棟啊嘛。B 棟咧係樓下有一個大堂，有個嗰啲所以你登記嗰啲咧，但我去係冇人嘅。即係我去入住嗰時候唔見嗰個大堂嗰度有人，我夜晚十都成點啊，食埋宵夜成點啊，又唔見嗰個登記嗰度有人，我走啦，都唔見嗰度有人嘅，跟住冇登記，所以 冇染低綠， 嗰三條女上下大的嗰度咪好， 好 free 啦， 好 free 咯，咁樣上到我哋都幾個啊，一開打完嘢三條女走門口等你哋，咁其實都有一種。要有咩迎接嘅感覺，咁咪捉啲女又咁咪翻去奸咯，係咪先？咁阿大姐就俾咗一個咁嘅故事我咯。咁嗰件女坦白講，如果有機會下次有機會我都 試試， 我都要試試嘅，但係就冇咁早啫。因為點解咧？因為咧我冇等阿大的俾微信我。我自己問佢攞微信啊。咁我你知我問佢攞微信，我就係起碼唔止一嚿水㗎啦。係 啊， 一嚿水買個微信㗎嘛。我啊俾紅包你啊，你個微信我成咁樣㗎嘛。咁我就攞咗。咁我佢就有幅相喺度嘅，即係第一半嘅啫。咁一半咧都見到嗰個樣係其實都幾標緻嘅。幾標緻嘅。一陣間俾你睇下讀下啦，俾你睇下。咁完咗大的嗰次啦。咁時間係差唔多啦。講下 promo 先，咁當然啦，你哋話要懲罰啲黃店啊嘛，我係當然我唔覺啦，我間真係唔覺啦，係咪先？咁但係你唔懲罰嘅話，咁你都要照舊幫襯下啦，開始重光啦嘛，光復啦嘛，而家光復 K 房啦嘛，光復咗啦，咁其實某程度你哋都大家都可以開始去玩得啦，玩得嘅話咁咖啡，咁你哋應該可以賣咁啲榜。幫襯下噶咯，好撚大鑊啊！你真係唔撚明啊，係好撚大鑊咧。當然大鑊得嚟咧，咁我都好慳錢呢排。但係你都驚啊嘛，你話係咪啲網友戇鳩記咗我啊？OK 啦，都係照舊啦，即係 咖啡照舊買啦， 照舊買啦，啲打仗照舊嚟啦。其實坦白講，打仗都少咗㗎。唔撚知點解，可能。 冇得玩， 我哋冇乜點講咧。 冇得玩，我咪唔撚聽咯。我唔撚聽，我唔撚聽，我唔撚俾咯。咁其實都係咁啊。總之我呢個黃店啊，好撚大鑊啊！我見到人哋人哋啲黃店咧， 龍門冰室 係嘛？屌你排曬隊都唔緊要，有啲人有啲人係唔食嘢，抌低2000蚊走噶。喂，屌你！我哋真我真冇試過係咁。牛哥嗱，我俾2000蚊紅包你，拜拜。冇呢樣嘢喎，大佬 喂，咁唔會有意思同佢攞咖啡啊嘛，大佬啊！人哋有啲意思去嗰間鋪頭食免費飯啊嘛， 有啲意思唔食飯嘅，行去櫃面度就抌低2000蚊走啊！有呢啲咁嘅，擺一個鐘頭隊，跟住抌低2000蚊走啊！就係有啲咁嘅意思噶嘛。喂，點解我冇啲意思抌低五嚿咧？抌低五嚿，跟住喺行街誒醒你。 我意思係人哋抌低2000蚊係請啲意思食飯噶嘛，人哋唔會抌低五嚿水叫你請啲意思飲咖啡噶嘛，屌！ 咁大佬真係。即係懲罰下啦，即係真係真係好撚奇怪，我唔知點解，因為呢啲即係我見到龍門冰室，我就眼紅咯。當然我係好尊敬嗰位 老細啊， 精算師老細嘅，佢真係識精算啊，真係好撚嘢，係估唔撚到係咁撚爆紅嘅。佢自己本身做幾撚耐精算，佢都唔撚知道點解自己會受到咁樣嘅懲罰嘅，佢自己都真係唔撚知嘅。咁我都唔知解我冇人懲罰我， 快啲罰下 佢，即係咧，咁大家懲罰下我啦。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講下我啦，同埋講下啲周邊嘅嘢啦，拜拜。